你好，这么晚还在呢？ 嗯，老鲤鱼，35岁。哎，这个有年代的桌角。 你好呀， 本来睡着的，不小心醒了就失眠了。 上来看看， 你也很晚呢。 嗯，哈哈，我今天刚下的软件，没想到身边有这么多朋友。 就是很多吧，你之前没用过别的？ 什么 ？App 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个。 是吗？ 刚才我随便跟人打了个招呼，对方就问我想约吗？用这 app 的都是为了那个吗？ 还不是都啦，只是有那种讨厌精而已啊，别理他就好了。如果觉得烦，可以在签名那里备注一下，只聊天不依林。 那你只是聊天的吗？ 嗯，不是哦，但我不随便约。 哈哈哈。 所以你下小绿只想聊天吗，哥哥？ 也不算是聊天吧，我其实是有问题想上来咨询一下。 啊？上同志 APP 咨询问题吗？你好可爱呀，哥哥。哎，我正睡不着呢， 你要问什么我可以听。 其实我想问，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在骚扰你，如果冒犯请见谅。 嗯，没事，说说看，大不了拉黑你。 其实我不是同志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是直的，半夜下载同志 APP 来找存在感的吗？ 哦，不是的，我是想说自己没什么交流经验，所以很怕问问题的时候冒犯到你，所以先解释一下。 不懂你要问什么呀？ 那个，你们自己平时怎么解决呢？是不是不好回答？抱歉。 你指零号吗？ 嗯， 你值得跑过来问这个，有找挂的嫌疑。哼哼， 真抱歉，那不打扰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哎，站住！你为什么要来问这个啊？我很好奇，你说说看，如果合理，我就告诉你我怎么解决。但我要先听听看你的理由。 因为某些原因，我和一个男人约了，在下面。 啊？你是说你是直男，被同志睡了，还是做零？ 嗯。 哎，操呀！真的吗？本来公就爽，他妈的就睡直男。遭天谴。哎，话说你不生气？没弄死他呀？ 说来话长。 哦，我懂了，你该不是喜欢被男人压了吧？啊，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 直男可以强弯？ 我也不知道。 一般直男都不会吧？如果是让 gay 服务一下，或者在上面有可能，我见过的。 但真没见过愿意让男人上的直男。 我不是愿意，但后来可能是习惯了，就 习惯。约了很多次啊。 对。 你不会是斯德哥尔摩吧？听上去不妙，你最好离他远点。 本来也没什么交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做了。 哎，这人不地道，最好不要再见了。 不是他的问题，大概是我的问题。 啊，你真的斯德哥尔摩啦？ 我也想碰见个这样的傻直男啊。 玩的不好吗？ 直男真好吃。爸爸，被同志公追着睡的直男，哥哥应该很招人吧？ 没有，他有他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好。 哎呦，我好喜欢可爱型的直男呀！ 哥哥要是愿意做 top 的话，我可以给哥哥试一下。 我不可爱。 说不定可以给你掰过去，我很厉害的哟。要跟我试试吗？你在上面。 哦，对了，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想，其实自己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，你可以自然取材呀， 寻找适合你的，身边常用的，这些可以不被发现。 比如说什么直尺啊、凡士林啊、肩顶按摩仪也可以啊，还有手持小风扇、消毒喷雾、海豚型按摩仪、区别针、筋膜枪、生胶带，还有雪糕棍、夹子电击笔，真的好多好多。只要你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。如果你对男人没有兴趣，只是身体有需求的话，拥有这些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前直男了。哥哥，我保证你再也不需要任何男性，你可以永远摆脱那个害得你斯德哥尔摩的坏蛋了。这可是我 DIY 八年来的全部绝学，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哎，哥哥，你人呢？ 谢谢你啊，微笑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晚安，哥哥。管什么安呀？把人兴趣勾起来，然后消失不见，现在还怎么睡得着呀？不眠之夜了。